着一轮美满青石板的老街上，你我走过的地方，那段斑驳的砖墙 知道，值得你陪着我。

云层遮盖了前往方向，迷失在黑暗之中。天使问我，手中紧握不放的是什么？我说，寻找梦想的灯火。有时我会失去力在艰难的旅途也要骄傲地走过，眼前的世界音乐演奏着不停挑战。 Thank you. 我是孙燕姿，现在是晚上11点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。 每一首歌